嘿、hey,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这期话题呢，我们聊聊失恋这件事儿吧，说说你是怎么从失恋里走出来的。 嗯，现在已经是2018年了、我们新年的第一期节目就要说这么虐心的话题。 新年嘛，总要拥抱新的人，忘记旧的人。 对，总要从失恋里走出来。 那是脸上的眼泪算什么答案。 Cause you are my love。 第一首歌来自周兴哲的《学着爱》。 朋友啊，他叫做陈艺素，他说呢，把南墙撞透了呀，就死心了。 说的好心酸呀。刘若英的小尾巴，他说呢，他选择新欢，我选择时间。 就这样走出来了。 对， 但是我觉得选择时间的会比较难受 一点 啊。 点对，就是失恋走出来，好像就这两个途径。 四望西野，他说呢，大概是遇见了一个更有趣的人，就把渣男忘掉了。 棒棒的。 为什么会失败？渴望未来，也准备好孤单，想起你却 陈宏宇地下未婚妻，他说呢，他忘记改美团短信了，把情侣主题房的订房短信误发到了我的手机上时， 被绿了。 好心疼。不，这应该是分手之后吧。收到这样的短信， 就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逼自己认清现实。 对，原来他已经有新欢了，还去开房了，太过分了。 Only 点啊，他说呢，恋爱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如果不快乐了，那就不叫恋爱了，所以呢，放手就不难了。 静默伤，他说呢，失恋之后喜欢上了跑步，喜欢上了一个人听歌跑步，直到喜欢上了马拉松，越跑越久。 对。第二首歌了，来自于郭采洁的《狠狠哭》。 对，狠狠哭一场，可能就没有那么难受了。 对，这也是一种方式。其实这种发泄的方式挺好的哈，让自己心里稍微健康一点，老憋着可能会憋出毛病来的。 那想想长大以后很少哭了，我觉得痛快哭一场应该也挺爽的一件事。 对，大都是躲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自己狠狠的哭一场。 没有爱情一眼，没有一句再见，偶像剧里的情节竟然会真实上演。你搂着他的肩，对我视而不见，这个残忍的画面让我痛到极点，突然不想再看。 郭辉辉他说呢，大概一直都没有出来过，只要不见我就可以欺骗自己已经放下了。 我狠狠哭了一整个冬天，把你留在昨天做纪念， 间。 嗯， 可能突然得到那个人的消息，或者看到他出现在街角，还会心里一动吧。 所以就是故意的不去想，不去听，不去看。 嗯，最好不要得到他任何消息。 嗯，阿信的胖子他说呢，可能是在他开始新的恋爱的时候吧。 嗯，有了新欢之后，就是对方有了新欢之后啊，觉得自己是时候放下了。 还是祝福这位朋友能够你最先有新欢的。 谁后有谁就输了是吧。 让我痛到极点，突然不想再看见你敷衍的那张脸，不想听你说的谎言。我狠狠哭了一整个冬天，把你留在昨天。 轩他说呢，没有失恋，是表白被拒绝了，那种感觉就是觉得绷得很紧的神经突然间断了，是没有办法释怀的，不会后悔但很难过。 嗯， 有的时候被拒绝了也像失恋一样。 诗文 Fox 他说呢，旧爱呢总是难忘的，他发现女友晚上十点接他电话，告诉我不要再打电话给他了，我才明白他的所有的回应都是因为日子无聊，他的所有的恻隐之心都是因为寂寞，所以别人来了我就该走了。 嗯，好难过呀。能不能不要放弃，他说呢，失恋了说走出来了，只是自己骗自己而已，扪心自问还是那么的爱你，那么的想你，可是又能怎么办呢，谁也不能怪，只能怪自己没有达到你父母的要求，所以不管我多么努力多么坚持都是没有用的。希望你能够找到你喜欢的，也能喜欢你的，也能符合你父母的要求的，而我会越来越努力奋斗，加油吧少年。 嗯，加油。 春天 下一首歌来自薛凯琪的远远关心。 对，这首是他的新专辑的一首主打歌曲了，是新歌。 嗯， 然后他的这个新专辑呢也是方大同一起帮他做了很多的工作的，所以很多人就调侃他们俩，就是方大同的微博永远是什么陆哥什么薛凯琪。 哦， 在雪下你一定会留意你所有的讯息，爱这样陪伴你，就像我们没远离，好多话想回应，最后多半寥寥数语，给你安慰，给理解，才给笑意，不给压力，放心，未来像个谜。 这个朋友他叫做想要被快乐吗，他说呢，就是一遍又一遍的告诉自己，那个人已经离开自己了，从那以后不再与我有任何的关联，虽然有时候会很想很想，但还是会抑制住情绪，然后该干啥干啥。 嗯，不要让他影响到自己。 嗯，对，做一个理智的自己啊。 最爱他说呢，我们这些小仙男是不能谈恋爱的呀，不然会被惩罚的，不信你问莫大人。 莫大人哪懂这些小仙男的事情呢， 因为我们都是小仙男。 莫大人才不是小仙男，是 莫大人是男神，男神。 在就已是未解，真爱过放弃了远走了，却有某些牵连，为隔空传递想念。 爱说话的结巴鹦鹉他说呢，即使现在偶尔也会怀念， 他在北方，我在南方，距离隔断了交集。他结婚，我单身，现实打败了幻想。偶尔看他的微博呢，知道他过得挺好的时候会莫名的开心，看到他过得不好的时候也会莫名的难过，但我会告诉我自己，不打扰是我最后的温柔。 嗯， 中国好前任。 未来像个谜，没有人能看得清，但我确定会明媚地放晴，随时准备暖和你，不祈求回报的感情，远远的关心和体贴，你已盘算，我也不想见你再熬夜，我就失眠，恨不能帮一点，远远的关心和眷恋。 小玲姐姐她说呢，网恋在一个处 CP 的软件认识的，游戏里边特别保护我，他是一个大男子主义的东北男生，由于我在重庆，我知道我们不可能的，刚说了分手，感觉自己走不出来了，我好喜欢他，真的好喜欢，如果这段话被莫大人和萱草念到，我就去见他好吗？ 嗯，已经被念到了呀、所以说我们给了你一些力量和勇气， 加油吧，如果真的喜欢。不过我认识好多重庆的朋友、真的是不会离开重庆的那种。 我也不想想你在熬夜，我就失眠，很不能帮一点，远远的关心和眷恋，你的存在就已是慰藉，真爱播放起了演奏了，有某些牵连，为隔空传递想念。 第四首了，来自于杨宗纬的《我离开我自己》。 因为明天还剩一寸地，泪水染红眼睛，所有的过往还灿烂无比，却不可及，对时间的离别深信不疑，因此才会想你，每当看见年华。 小帅的小帅帅他说呢，看完跟他的照片，回忆完跟他的故事，听完手机里的情歌，流完该流的眼泪，最后全部都删除掉，这就是一种很决绝的方式、就最后再好好的想你一遍，爱你一回。 对，还是一个很有仪式感的人啊。其实多一些仪式感挺好的，能让自己会给一些更强的心理暗示， 就是整理的会更加明白和清楚。 嗯，对，很有界限感。这个朋友他说呢，分手五年了，至今为止都还没有从失恋中走出来，喜欢了九年，有些事实如此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强求也没用。郑小姐，过往不恋，未来不迎，当下不负，如此安好。 嗯，郑小姐，不知道你的郑小姐现在 过得是不是安好啊。这个朋友他叫做1103，他说呢，时间和新欢就够了。 嗯，好像就是 两样。 对，这两样东西才最好用。 每当看见年华流逝散尽，秋天灰烬，你问我发生了什么，目光的眼不动声色，心思摧化不能触摸，温柔无因果，一霎风雨我爱过你，嫉妒与听我爱自己，如何结束一生恶气，梦来了 一星轻点。他说呢，看小说，看电视剧，吃零食，多交朋友， 这都是一些转移注意力的方式哈。 嗯，对，其实还有很多人就会选择旅行啊，或者去唱 KTV 啊，换另一种方式，或者 对 开发一个新的兴趣爱好，比如画画呀，比如去学某一样乐器啊，反正就是把自己的难过和伤心都寄情在其他的事情上，可能会让自己更容易从感情的失败中走出来。下一首歌来自白安的《是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你》。 漂泊在这茫茫人海，无人掉入谁的胸怀，多想从此不再离开。 小雷子他说呢，天天不敢睡觉，不敢静下来，要么扎在健身房里，要么喝酒，要么看综艺节目。以前我可是从来不看的，后面呢直接是周六周末都加班，就因为他在大连，我连辽宁我都不敢回。至今呢我还是一个人在上海漂泊着，尽管日子苦了一点，工作上有很多的苦恼，总比起想你好呀。离开他后的几年呢，我发现一点记忆都没有，所有的记忆都只停留在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了。 嗯，就是在一起的回忆太多了， 爱得太久太深了、 嗯、 有点深陷其中拔不出来了。 对，可能就是习惯吧，两个人在一起经历过太多平时会经历的事儿。 在怕失去，在这茫茫人海里，我不要变得透明， 崔圈他说呢，本来就问题重重，自己父母不同意，他父母都不知道，学历差距，三观差距，各种吵架，连面都不跟我见，除非我是真傻，我才会坚持下去。分手不正好吗？免得爸妈失望，免得自己深陷。分手是多正确的决定啊，他没挽留，我没留恋，分手是注定的结局，只希望你对你未来的他好一点，不要再任性了。 什么让我不再怀疑自己，什么让我不再怕失去，在这茫茫人海 看来这段话里还充满了对一个人的埋怨啊， 满满的抱怨。 嗯， 志贤妹儿她说那天塌了的感觉呀，分手后一周每天做梦她都会出现在我的梦里，醒来是满满的难过，时间呢是最好的良药，慢慢的也变得不再喜欢了。 嗯， 时间是良药。 李卓一东东拐他说呢，想想他是怎么离开你的，失恋的伤感只有你自己在感受，醒醒吧，就是这样一遍又一遍的暗示，他便在我的世界下落不明，我在他的世界也了无音讯。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了，来自于腾乐队的《懂我的人都已离开》。 嗯，何西他说呢，在一起的时候没有见到面，分开的时候也还是没能见到，我们之间隔了那么多个公里，我记忆中的你却还是青春最年少的模样，可能是最初爱你的那份热情早已被你消磨殆尽，甚至没有一滴眼泪，只不过在某个夜里还是会想起，莫名的心痛。 我姓李，他姓他的，他姓李，忘不掉呢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了，而过去只不过是一场梦，醒了就醒了，淡了就淡了。09年高一到大学结束，现在分开也2年多了，也不能说完整的走出来，只是呢那一段在一起的回忆埋藏在心底罢了。正若看到这个话题还能想到他，以景以物而思人，敢问又谁能够真正的走出来呢？ 嗯，还真是这样，可能这个人就像永远都不会被抹去的伤疤一样留在自己心里。 嗯，对，可能就留一辈子了。 嗯，小矮人的小公主她说呢，遇到了现在很爱很爱我的人，超级宠我，当初还因为他删除了我们所有的回忆跟他生气，我现在想想觉得他做得很对，过去的事儿就应该忘掉， 过去就让他过去吧。 嗯，对。 提莫队长正在待命，他说呢，以前一想到以后没有他了就会难过的要死，觉得没有他活不下去了，后来呀，我才发现没有他太阳还是会升起，地球呢还是会一样转，暴风雨过后还是会有彩虹，就算没有他你依然可以过得很好，感谢你能来也不遗憾你离开。 嗯，今天的最后一条留言了，他叫做匆匆那年，他说呢，走着走着就出来了，你说的他是谁我早就忘了，希望你真的忘了吧，既然不能够在一起，让自己过得轻松一点，轻装简行 也是一种解脱啊。 嗯， 希望大家都能够活得潇洒。 对，舍得嘛，有舍才有得。 这期话题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聊了一个挺走心的话题。在新的一年里，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们说的一样轻装简行吧，去追寻新的故事、新的目的地。 好的，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新年的第一期节目，在这里呢祝大家新年快乐，新的一年有好运连连， 万事如意，天天开心。那这期节目就聊到这儿了，我们每一期节目话题的征集呢都会在新浪微博里跟大家分享，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里搜索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账号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拜拜。 都已经死去了。